傻瓜这张专辑呢，可以说陪伴很多人走过了最单纯的少女时代。而现在想来，当时为什么会如此的喜欢，那是因为她的歌曲唱出了很多少女的情怀。苏慧伦也一直都保持着小女生的可爱单纯以及天真，有的时候也会搞搞怪，就像她唱的，她不是傻瓜，只是装傻，傻瓜力量大。好的，欢迎你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请您听到的歌来自周华健，最真的梦。 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心吹动，多少阵风蝶往日情重回到我心中，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记，深藏在记忆中，总是有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有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是否还记得我？还是你忘了我？今夜微风轻轻送，吹散了我的梦。心中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记，收藏在记忆中，总是有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是否还记得我？还是已忘了我？今夜微风轻轻送，吹散了我的梦。 总是要历经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为什么要等到错过之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呢？这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最真的梦》。在这首歌曲当中，周华健用歌声来提醒我们珍重每一步以及每一个决定。继续的歌来自许哲佩，《气球》。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

都相信音乐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发泄，只有将心比心的诚恳才能够引发听者共鸣的感觉，而听游鸿明的歌让我们会有一种心酸的感动，它就好像是一面静默不语任由我们倾吐心事的镜子，在悠悠淡淡的把快乐悲伤爱恨情仇转化为一首首的旋律反射于我们的面前。这是来自他演唱的爱一回伤一回。继续要为你请出的这一位曾经也演唱过游鸿明的作品，他就是裘海正，来听到这一首爱你十分泪七分。 在这孤独雪乡里，

最来自许美静，快乐本就是无罪的。我想如果你不快乐，甚至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感到不快乐，这才是一件有罪的事情吧。其实快乐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发自内心的笑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够实现的。没有真正的痛苦，也许就不会深刻的体会快乐的滋味。继续舒雅的第六感，邀请您来听到齐秦痛并快乐着。 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人际深爱，爱既有伤痕，爱从哭的嘴边里来。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痕迹深爱，爱既有伤痕，爱从哭的